奔向冷的天，撞落每点小雨点，张开口似救生圈，实验鱼的酸与甜，卷起心爱的香烟，弄着脚底的软毡，就醉于心碎，心碎勾起乌烟一片。心在跳，小雨点，张开口似救生圈，实验雨的酸与甜，卷起心爱的香烟，弄着脚底的软毡，就醉于心碎，心碎勾起乌烟一片。哦，无心睡眠，哦，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，若是你在明日能得。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